嚟到星期五晚嘅呢个肥斋嘅组合嘅东头啦。咁咧就由于呢个生意难做啦，咁就小女子又要被迫喺呢一度咧买一个免费嘅广告啦。咁咧又喺度 sell 自己本书，有冇啲作呕嘅感觉？ 冇 OK 嘅，唔买冇得买啊，卖晒啦， 冇办法啦， 卖晒啦， 我又冇钱卖广告， 第一版卖晒噶啦， 系咪啊？系咪氹我噶你？ 咩啊？嗰日有人影咗某间书局得翻两本嘅， 今日最新消息，某一间书局得翻一本， 唔系噶，其实佢可能咧真系收埋咗啊，你可能要问佢啊，佢觉得都冇人要攞出嚟做乜啫？ 压住晒位， 咪系咯， 唔好咁讲，市场策略嘅嘢，你马手留翻去书展可以一嘢同你去晒， 系咪噶？你哋真系宅心仁厚啦，你哋，唉，真系，好啦，咁啊都呼吁各位啦，即系如果未买嘅或者未送俾朋友嘅都可以 送礼自奉， 送礼自用系啦，买啲啊中秋啊圣诞啊咁嗰啲咧都可以送俾你嘅朋友 啲啊，系嘛，打麻雀啊，攞本书俾佢， 一路打， 唔系林同佢嗰三个打，喂，一人送本嘢俾你咁 啊，烧 死你啊！ 三娘教子嗰时啊，个男嘅一定要攞翻本震一震住先。 哇！咁好多人都憎我咁样。 烧死你啊！ 起埋啲咁嘅书真系啊，真系大吉利是过你啊，系咪先？好啊，咁啊就送俾朋友啊、敌人啊，乜都冇问题啊，仇人啦、啊，系啦、啊。同佢講話，即係你再係咁嘅，你咁樣下場，自己睇啦咁樣。好啊，咁啊歡迎大家咧，就今日嚟收睇我哋呢個節目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原來去到第90集啦，不知不覺九字頭啦，終於都咁啊，都呼籲一次，因為啲朋友都未必知啦。咁我哋呢個節目暫時就會去到6月10日啦。咁啊99集嘅時候就會咧，即係暫時咧就休息一段時間啦。咁就睇下將來點啦嚇。靜曬，我而家唔可以講呢啲，我俾人鬧。 講咩呢啲？ 有人好似咧詛咒我，日日喺度就話我6月10日點啊，之後點啊，大佬。好似我氧氣咁嘅樣。 唔係有奇案迷強烈反應地話6月10日之後。又冇得睇重温，冇得睇直播，我唔知點算咯。 跟住我不斷同佢講話，其實你過翻你以前嘅生活咪得咯，你以前係點樣過噶？咁原來真係好無聊嘅，佢講翻出嚟嘅時候都覺得，咁唔怪得知。 點啊？ 即係咁肥齋組合點咧？咁阿花姐， 我即係你起人啦， 你點幫住我哋咧？ 根本你哋自己已經可以做一個節目啦，啱唔啱先？我啲陪襯啫，又 冇得冇得，你點成事？ 陪襯咯，明顯。 哇！講呢啲 你真係啊，離譜。 唉，咁啊好啦，嗱，今日咧就講啦，因為仲有咁呢個十集以來嘅日子啦，咁啊都歡迎大家繼續咧點按啊。咁啊之前咧都有啲朋友咧就點閃三點四啊，又話咧要聽乜聽物啦，咁啊今日呢一單咧案件咧都係一位叫做 Telma 嘅一個支持者啦嚇，咁佢咧依家咧就唔知點解逢禮拜三五都動咗喺呢個直播室嗰度，就咧咁啊佢就覺得呢一單案咧好值得講下，咁但係問佢點解咧，佢就話唔知道，淨係話咧應該要講嘅咁啊，但係唔知點解咁。 可能係因為近東頭灣道啊，搞 係咯，其實就係想係啦，東頭灣道99號， 因為呢個地理位置係咪 啊？ 係啊，同埋咧因為。呢、這個皮夾藏屍案咧，我覺得好似好多奇案迷咧都好有興趣，即係關於皮夾藏屍呢一件事。 因為平常一個人係正常係藏唔到落去皮夾度 你又唔得， 我唔得，有啲人都唔得噶嘛，你梗係得啦，有啲人唔得啊嘛。 係啊，咁所以即係呢單案冇啊，咁既然即係都點到你啊，咁啊講啦，同埋發覺原來咧都幾懸疑喎、 都幾懸疑喎， 非常之耐 表面睇咧。就好似冇乜嘢，咦？但係有好多古怪嘅點喎， 情塔穿石、啊。 唔係，你只要睇下齋藤嗰張紙，你就好清楚噶。你睇幾懸疑，你睇幾多嘢，你睇幾多嘢， 係咯。真係犀利啊！真係， 咪咯。 OK， 咁啊，即係話呢單嘢真係可以啊。今集應該咧就非常之曲折離奇嘅案件啊嚇。咁喺度咧就歡迎啊，講唔講得㗎 ？OK， 啊黑白雙殺啊，嚟咗現場。黑白無常咧，就因為我哋嗰時咧做 D100最後一集咧，就係呢個黑白無常啦，搞到咧一嚟完之後就。幾邪啊！搞到我咧，即刻就接埋咗啦！你話今日咧，佢哋嚟到嘅時候，會唔會又係咁咧？阿炮灰同阿 Leo Chin 啊，真係唔知啊！呢個世界有冇魔咒嘅咧？ 冇啲嘢， 邊有呢啲嘢？ 冇呢啲嘅， 真係。 你講翻轉頭冇 Leo Chin， 我都入唔到奇幻迷會啦。 哦，係咩？關事㗎？ 佢關事，佢 approve 我㗎嘛。 OK， 歡迎曬，歡迎曬兩位。OK， 咪咯，呢個世界咧千絲萬縷啊，冇我又冇東頭， 係啦， 咪咯， 始 終 一 種 嘢。點啊？而家講到好似最後一集咁，我哋好啦，唔好阻大家時間啦。 最緊要買書，唔好講咁多嘢。 嗱，最緊要啊，唔該， 幾集都好，都要買書， 記得買書，記唔記到？係 熄機啦，你真係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奇案，重點奇案。 好啦，睇一睇先。呢、這個赤柱黃麻角皮夾藏屍案係啦。點解會揀呢個案件？頭先講咗啦。黃麻角呢個地方咧，黃麻角道啊，呢、這個地方咧，大家如果有去過呢個赤柱咧，應該都約略知係邊啦。 但其實好日都唔會去呢個地方㗎嘛，正常人。 只有幾種人而家。一是在佛海灣住，一是在聖士提反翻學， 係啦， 係冇啦。 但我去探監的時候都會見到呢條路， 喺 個路口，路口嗰度咧， 喺附近咯， 行入去嘅時候差噶嘛，你東頭灣。 我之前我唔係行入去，但我會見到個名咯，所以我就覺得都好熟嘅呢個名字都。但原來估都估唔到，原來嗰度咧再入啲嘅時候咧，竟然咧有人選擇喺嗰度咧做咩咧？ 棄屍， 聽聽，聽聽。好啦，咁由於咧，嗱我都話噶啦，都係有魔咒噶啦，係咪啊？從來都唔會搞到咁嘅，而家搞到我出唔到 VO 啦。我哋去啦，去翻呢一個2007年嘅六月。 赤柱黃麻角道嘅豪宅區，充滿幽靜高尚嘅感覺。但係2007年6月26日嘅呢一個晚上。一股邪恶的磁场占领了这个区域，令这里变得混浊嘈杂。一个菲佣被一阵腐臭味吸向一个偏远的沙井，望向沙井底部，竟然见到一个渗紧血水的皮夹。 皮夹里面有一件严重腐烂的女尸，尸身屈曲，身有锥虫。身上的衣服和尸身融在一起，双脚被毛巾捆绑，头部被一个胶袋勒住，而颈部缠有一条电线。经核对 DNA 和牙齿记录，确实死者的身份，但由于尸体已经严重腐烂，无法确定死因。 这里很明显并不是第一犯案现场，是谁个将这一件行李搬来的一道寄仓的呢？一场欲盖弥彰的阴谋诡计即将呈现人间。 哇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一个沙井。沙井经常都被人作为一个弃尸的地方。上次讲过牛潭尾， 牛潭尾 啦。真的，其实沙井你无啦啦就真的不会望下去的，老实 说。无啦啦你又不会跳下去的，因为即係抌嘢落去，你都唔會揾㗎啦。 係有時行山經過啊嗰啲咁樣啦，但你都唔會話刻意咧，即係裝落去睇有冇嘢喺裏面㗎啦。 冇必要咁做啦。 咁但係呢個點解呢個飛蟲咧，佢會揭發到咧，就因為原因咧就個嗅覺作怪啦，因為咧聞到咧就極臭嘅味道喺嗰度。 中班係佢嗰晚係拖狗出街， 係 而據資料所知咧，我後屘即係明察暗訪之後咧，佢拖只狗咧勁嘢嚟㗎。是海關咧專門啊毒品啊炸彈嗰只狗， 你講嗰個飛蟲， 飛蟲拖只狗 啊，哦嗰只狗， 我唔記得嗰個品種啊，但係嗰只， 但係唔係要受過訓練先會有咁？ 唔係嗰只狗本身嗰個嗅覺係已經比一般，譬如馬連來，譬如狼狗、馬連來啦，或者金毛尋血迴犬嗰啲嗅覺咧係仲強勁嘅，所以點解好多國家嘅海關啊入境處咧都係揾嗰只狗嚟到去聞嘅？ 唔怪得知啦，因為其實咧嗰個地方咧，頭先我哋講嘅地方咧，基本上咧就係人跡罕至嘅，咁啊附近咧其實係有人住嘅，嗰啲全部都係新家嗰啲，唔知幾多個零嗰啲嚟㗎啦。 梗係啦，富豪海灣喎， 個名都係。喂，其實嗰個叫富豪海灣，係咪因為好多富豪住先至叫富豪海灣啦？還是因為叫咗呢個名，所以好多富豪喺嗰度住咧？ 首先唔好講呢個問題住。首先我哋所知我哋識嘅有啊丁子高、楊千華、鄺麗啦， 就係嗰度。 係啊。咁佢哋就住喺啊！佢哋即係其實我簡單啲講，富豪海灣咧其實係依住嗰個海邊起嘅。咁其實咧係有三個層，即係三層嘅單棟屋，即係獨立屋組成嘅一個屋苑嚟。咁你基本上入去，你基本上入去嗰個屋苑嗰個大門口咧，其實係即係嗰個和馬角度啦。其實嗰個只係一個 clubhouse。你真係去到嗰啲屋嘅屋企咧，係要再行落去嘅。 OK。 係啦。 哇！但係到佢再去到嗰個沙井係好遠噶嘛。 嗱，簡單啲講，其實咧嗰個沙井如果地理位置咧就係 A32座對出200米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對面馬路對出200米。但係其實 A32座咧就啱啱係叫做我即係佢哋叫 level one， 即係最近大馬路嘅嗰啲樓嚟嘅。咁你都係要行翻上去嗰條車路先出到大門口嘅。所以有理由相信咧，咖啡蓉咧就應該係主人就交低只狗俾佢放一放先。但問題咧，即係以嗰、那個，首先我想講一點就係話，就算嗰日係六月份啦， 但係七點鐘咧應該天都開始黑㗎啦。 夜晚七點鐘。 咁同埋咧，即係好，即係我估係上天有啲整定嘅，因為正常情況下好多啲住喺嗰頭嗰啲狗主或者啲外籍人士啲細路咧。就多數係向翻北行線，即係向翻聖士提反方向，即係向翻呢、這個，即係意思即係話嗰個東頭灣道嗰個街口啊，行翻出去放狗啊或者散步，通唔會喺反方向地向赤柱爆台嗰邊嘅。咁、而發現屍體嗰個沙井咧，嗰、那個位置係偏向近翻赤柱爆台嗰邊，即係比較人跡比較罕至更罕至嘅區域嚟，基本上。 即係好明顯咧，嗰、那個棄屍個做曬功課㗎啦，一定。 好明顯，因為你要記住沙井就喺行人。路對面馬路，如果對， 佢個山坡嚟嘅嘛，都係 山坡， 即係佢。 因為成條黃馬，因為簡單講，成條黃馬角度咧，南北行要有行車線咧，就去到聖士提反中學，跟住打後嘅咧，就會係富豪海灣嗰邊嘅馬路先就行人路嘅，對面就全部都係車路嘅。 咁佢嗰個沙井外面停唔停到車咧？ 嗱， 據你所知。 博懵係停到嘅， 博懵停到啊 ！OK， 如果其實都冇人理啦，你去到嗰度， 你同埋你記住一樣嘢，由於富海灣出入嘅一定一係就私家車，一係就專 非富則貴， 一係就專巴，即係專有巴士。正常情況下咧，就唔會有人自己咁樣行出街嘅。 我有好兄弟由細到大，佢哋屋企就係住喺大潭道十號，即係喺赤柱。你邊有車入嘅啫？你唔係搭的士，一係就私家車㗎。 我而家都係咁㗎。 點行啊？唔係你冇得。 係咪對面 Hilton 嗰度？ 唔係，總之十號，即係總之係又係好似頭先講嘅。去行入去，跟住落去下面嗰啲一單棟屋，即係幾層連啊，落地底。咁佢應該阿齋藤講就係嗰啲樓啊。你邊有可能有咩巴士？你根本冇巴士站，要行咗十幾分鐘先有個巴士站嘅。 簡單啲講，就算搭十四號巴士去到總站嗰啲人咧，即係好似小弟曾經試過咧，禮拜日就去嗰度叫做即係散步。咁啊，跟住由赤柱炮台行翻出嚟，先至知道而家藏屍位置同埋實質同富豪海灣個相距又爭幾多。 相當遠咯，真係 200米都幾遠嘅，可以話俾你知。如果由富豪海灣個大門口拖只狗行到過去嗰個位咧，就算嗰只狗跑得硬快咧，8分鐘 啊？ 係啊， 跑八分鐘啊？ 係啊。 OK， 咁都遠喎。 如果炸彈狗，即係我唔記得叫實質叫咩名嗰啲狗咧， 係 慢慢行嘅話咧，基本上咧10多分鐘先去到嗰個位嘅對面馬路。 嗯。好啦，你啱我哋用咗十分鐘時間先解釋到呢一個藏屍地點嗰個地理環境啊！你話即係其實點解會有人諗到喺嗰一個位置去棄屍嘅咧？嗱，上次講牛潭尾我哋都奇啦，因為但係後嚟發現，咦，嗰陣司機嚟嘅喎， 司機 就到咗識噶啦，無孔不入噶啦，咁啊識唔奇喎，咁啊但係你無端端如果你唔係即係經常或者曾經喺嗰度出現過，去嗰度行過、遊覽過啦，或者嚇，你唔會諗到嗰個位置噶嘛。咁撩楞噶嘛？ 都正常啊，同埋你一定會熟熟地，即係起碼知道，同埋嗰度哇，真係成日冇人去嘅喎，咁咯，我覺得係。 嚇！ 嗰度號稱係周日日光日白，真係冇乜，即係衰嗰個人跡罕至，你更何況係黃昏就更實。 嗱，因為好似我上次講大嶼山咧嗰個棄屍啦，咁因為嗰個人係本身住大嶼山，住十朗噶嘛，咁佢梗係知道掉去邊度最安全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赤柱，喂，嗰個係咪富豪先？本身自己又係住喺嗰區咧，所以咁熟咧，富豪棄屍。 唔敢講呢、這個我都唔肯定， 估難估呢啲真係。 咁我哋講翻嗰個屍體先，個屍體嘅情況啦。咁其實咧，當時咧，我哋望住啦，第五張相。其實咧個有個女屍啦，佢就係埋藏咗喺一個皮夾裡面嘅。咁啊，當時見到嘅時候咧，滲曬血水出嚟噶啦。因為咧就咁，其實拉鏈啦，冇話揾咩再套住佢咁樣嘅。咁啊，再打開的時候咧，發現咧個女屍就屈曲咗喺度啦。咁啊，多謝 Candy 幫我畫呢個圖畫啦嚇。咁佢就用嗰個毛巾咧，就俾人綁住只腳啦。係 啊。 咁啊，個頭咧，我覺得好似行刑咁啊！呢一個你覺唔覺得 啊？ 即 係 包住個頭啦，個頭套，膠袋笠住個頭，跟住咧就有啲電線咧就綁住喺個頸嗰度。咁就係瞓咗喺裡面噶啦。喂，但係咧，通常咧呢啲咧，你譬如俾人哋勒死嗰啲咧，你唔會再揾到條電線喺現場噶嘛？一般啊，一般唔會有啦。 一般會毀滅證據啦。 係啦，咁點睇咧，肥蘇？ 唔係，我覺得 點解佢唔整走條電線咧？咁咪就多樣嘢俾人 search 到咯。啲電線嗰啲你只可以 search 到。 呢個又唔肯定，可能佢勒嘅時候佢已經做足功夫咧，即係佢已經戴定手套或者佢好有信心。 電線嗰啲有啲佢可以 check 到啲。以前都試過，譬如有一單咧，有個男仔咧，咪俾人掉咗去青衣嗰個海灣啊海灘咧。跟住佢咪有條索帶索住隻手嘅，人哋攞到去台灣啊 ，search 下嗰條索帶喺邊度嚟啊？ 咁係可以 share 數。 你梗係會留得越少嘅證物喺度越好噶嘛？ 可能係咯，可能唔係慣犯，即係唔係冇，可能即係有啲疏漏。我成日都覺得而家啲 掛一漏萬咯。 你好多係啊，你好多罪犯都係唔會咁精密的。 同埋好多屍體咧都會俾人除曬衫啊，裸屍咁啦。但係呢個冇喎，佢就著住曬衫。但係因為咧佢太耐啦，腐臭得太緊要。佢咧衫同埋個身咧嗰啲肉係 勾緊蟲， 黐住黐埋咯， 係啊，因為嗰時太熱咯。 六月25號，你諗下嗰個時係幾熱啊？ 係呢個補充翻少少，頭先個 BO 有少少錯，嗰個我講咗6月26啊，其實應該6月25號。咁咧就當日咧係星期二嚟噶，咁啊呢一個6月25號星期一啦 ，sorry， 6月25號星期一。咁就夜晚就俾人發現咗呢具屍體啦。咁跟住發呢一 check 落去咧，發現咧原來咧佢係俾人勒死嘅，同埋咧佢個胃係有毒藥嘅，俾人毒死，唔知毒死定勒死啦。 佢話唔係，佢話死因應該唔係最肯定，因為佢有啲腐爛，但係預計一係就勒死，一係即係佢有機會就話係有毒藥，即係有毒藥喺度，就可能毒死都未定嘅。 同埋咧，因為嚴重腐爛咧，連嗰個指模咧都套取唔到啊。咁就但係點解後屘又知道佢係邊個呢？就因為有呢一個牙齒鑑證，同埋 DNA 鑑證。咁亦都咧有呢個超級電腦，咁咧就可以 search 到咧呢一個失蹤人口。咁有一個女士咧，佢就失蹤咗一個禮拜到啦。咁原來係一個咧美容師。咁咧佢個名咧就叫做 葉秀芬。 葉秀芬，56歲嘅一個女士啦。 老闆添啊，仲要 係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係啦，呢位就係。葉秀芬啦，咁啊56歲嘅一個女士啊，咁佢原來咧就住喺荃灣嘅，住喺荃灣豪景嗰度嘅，啊咁就青龍頭嗰度啦，即係仁哥一住嗰度。咁啊跟住咧就佢，但係佢工作嘅地點咧就喺 香港仔 嘅一個，真係好遠， 叫做預警中心啊嘅地方啦。咁啊，我哋望一望第預警中心第17，17同埋呢一個20。係啦，預警中心咧就係喺呢一個係咪啊？聽話喺香港仔嘅香港仔中心隔離係咪？香港仔中心隔離有個預警中心，係咪都去過啊？呢度你 實經過過噶啦，唔係實去經過過噶。如果你去得呢啲， 有冇去過呢個商場？ 我冇印，即係好大印象。但係你去得香港仔中心附近嗰啲，你實經過過，點樣都經過過。 呢度有冇人去過咧？請問？冇人去過。 即係冇你 經過，但係 經過曬唔會無啦入去。 係咪嗰啲十室九空嗰啲商場嚟啊？ 都唔係喎，如果去嗰度嗰頭嗰啲，有機會係嗰啲叫即係細啲嘅商業，即係嗰啲細鋪嗰啲咯。咁如果嗰度都唔爆唔旺咧，就香港仔淪陷噶啦，應該，因為嗰度應該算係最旺。 因為你香港仔中心嗰啲大型連鎖店咪大曬，側邊嗰啲咩利港啊， 嗰啲已經係最旺嗰堆嘅， 係啊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女人咧，佢就喺呢一個預警中心啦，入邊咧有一個美容中心嘅自己嚇，咁啊幫啲你知啲都唔係屬於我諗唔係話好大嘅生意咯，即係可能都係幫啲熟客仔去做一下 facial 啊嗰啲咁樣啦。咁但係都一定係揾到得餐眼仔嗰啲嚟㗎啦。咁但係點解會係即係如果係佢嘅話，即係點解會俾人殺咗嘅咧？無端端仲要棄屍去到呢個赤柱嘅咧？咁究竟係咩原因咧？呢個係為錢啦，定係即係爭人啲感情債定咩咧？咁啊唔知啊當時。但係咧，原來咧即係一查落去咧，知道呢個女人嗰個少少身世先啦。咁就關於佢前夫嘅，因為咧原來報警報佢失蹤嘅話咧，就係佢前夫嚟嘅喎。不如講下佢前夫啦。佢當時報警係講啲咩咧？即係話佢係。即其實點解佢會知道佢老婆失咗蹤呢？因為前夫啊嘛，都唔係一齊住啊嘛 嚇。其實講翻阿前夫先，阿前夫叫歐瑞卿嘅，咁佢本身係串巴司機，咁佢點 咁？佢串巴係屯門去灣仔嘅， 係屯門去灣仔或者天上去灣仔， 好正常啊呢個。係啊，去灣仔。 啊咁繼續啦，咁其實佢本身佢哋仲未離婚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係擁有。富景花園係兩個單位， 係豪景花園， 唔係豪景花園係屋上，豪景花園荃灣啊。咁佢哋個仔叫歐永康嘅，咁當時年咧，即係案發時候係20歲。咁講翻啦，其實佢哋嗰陣時點解阿花姐話齋啊離咗婚啊，都仲有一個叫做即係聯絡嘅關係，就是、因為話阿葉秀芬咧，每一朝早咧都會仍然會幫阿先生咧去即係個 村 巴站嗰陣村巴站嗰度，就收嗰啲個巴士票，即係可能係即係買定即係啲乘客咧買定曬啲月票啊 coupon 嗰啲咧，咁跟住搭車嘅時候咧就幫佢搣飛咯，係啦，即係嗰照 去站頭嗰度啊。 咁基本上如果正常情況下，歐生咧就一個禮拜五日啦，咁阿前歐太咧都會幫手話，咁點解突然間有一日會唔見影嘅咧？ 唔見已經冇通知喎，乜都冇。 因為原來佢失蹤嗰日咧，十九號咧，或者幾巧咧，係呢一個端午節。 嗯， 端午節即係唔使舊 歷五月五號， 即係唔使翻工咯。如果端午節嗰日放假，正常就放假，即係 office 放假。咁、個村巴嗰啲嘅需求就冇咁大㗎啦。 哦，唔係佢遇害嗰日我講，遇害嗰日係端午節。咁佢第二日咧，本來就要去幫手。 第二日應該即係翻工。 冇錯冇錯，但係佢冇出現咯。咁冇出現咧，咁佢老公咧就覺得怪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咧就結果咧即係。就去報失蹤啦， 同埋揾唔到佢，因為揾唔到佢就報失啦，即係揾唔到佢。 咁所以咧就當時咧當然冇諗過啦，即係會係咁大件事啦，即係竟然最後係咁嘅下場啦，咁啊即係完全冇諗過嘅。不過我哋一陣我哋去翻即係成個故仔咧，就慢慢揭開，逐層揭開嘅時候咧，我哋先講下喂，其實咧。啲人咧嗱，有好多棄屍嘅方法啦，有啲係用皮夾，有啲咧就用呢個尼龍袋啦，嚇。咁啊，點樣睇咧？即係其實用皮夾係咪應該係一個最安全咧？啲人覺得，因為嗱，你如果去，譬如佢攞住個皮夾，咁佢去到呢個地方，佢可能因為佢係搭咩交通工具嚟嘅咧？會唔會自己揸車咧？定係即係搭一個譬如的士咧咁樣？咁嘅的士嘅話，你可能攞住皮夾，人哋當你係即係去旅行啊嗰啲咁嘅啫嘛，係咪安全啲咧？用皮夾？ 我諗皮夾首先有一樣嘢嘅，即係如果你相對 即係冇咁過硬， 第一冇咁過硬，第二咧。你負重啊嘛，個人輕極都一百幾十磅，咁你我咁尼龍袋嗰啲，哇都重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你始終皮夾又可以拖啊，又可以拉啊。 因為同埋呢個女仔咧，佢唔係細粒噶，佢都五尺五，一百二十八磅 嘅。係啊，即係都唔輕啊嘛。 咁你加埋個夾咧，咁如果佢喺呢一個頭先嗰個環境俾人咁樣棄屍咧，佢如果個的士唔係停喺個門口咧，頭先就問你係咪停喺隔離啦？咁佢真係需要一個都要拉噶嘛，夾都要。隨時啲血水又滲出嚟噶嘛，都幾容易滲出嚟添嘛。同埋我諗落咧，佢又冇嘢 pack 住佢嘅喎，佢淨係笠住個頭啫嘛。 我估陣間先至推測嗰個棄屍嘅可能性，因為其實我都大約會從呢、這個即係組織會分析到，其實佢呢個棄屍方面都係有少少意外發生，所以先至會棄到咁樣嘅啫。 哦，有啲意外發生。 即係一啲叫做巧合或者意外， 可能佢未必最終嗰個地點係揀嗰度嘅，係啦， OK， 好啊，喂，咁但係通常咧，報警嗰個人咧就好大嫌疑嘅喎， 尤其係前夫， 尤其係前夫或者親夫呢啲咧就真係太過多啦， 此地無銀三百兩， 係啦，實在太過即係普遍啊呢一個，咁會唔會真係前夫做嘅咧？同埋咧，即如果唔係前夫，咁真兇又係邊個咧？咁為錢定係為情咧？翻轉頭再講下呢一個故事，慢慢話俾大家聽。早啲去。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九十九號。人做網台，你做網台，你呢個女人咁辛苦，自己做咩啊？想知咩叫專業？睇東頭灣道九十九號，你咪知咯。我啲奇案頭腦都喺度練翻嚟嘅啫。花家姐，好細個就睇佢啦，呢次仲唔俾人鬧死咩？每逢睇節目嘅時候，我雙眼都望向左手邊。阿花花，下一輯節目嘅時候，可唔可以坐去右手邊，等我平衡翻件事啊？再長此落去嚟咁，我要睇眼科噶啦。各位啊，呢、這個故事教訓我哋咧，做人千祈唔好過分高調。我衰咩啊？高調咯， 要还的。